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鲍鹏与白韩章向琦善汇报了与义律和谈的情况。临走的时候，琦善突然叫住了鲍鹏。 白韩章和鲍鹏走到仪门口，琦善突然叫了一声：“鲍亚聪。”鲍鹏吓了一跳，立即回过头来。白韩章也停下脚步，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琦善说：“ 白韩章，你先回去，本爵阁部堂有话跟鲍鹏说。” 白韩章莫名其妙，抬脚登上石阶，出了仪门。鲍鹏像泥鳅一样圆滑，他很快镇静下来，白净的面皮堆着笑容。 七爵阁，您知道卑职的伤名？ 琦善背着双手， 岂止知道啊，本爵阁部堂还知道你上过林部堂的海捕名单呢。 鲍鹏满目惊诧，嘴巴大张，卑职上过海捕名单？林则徐到广州前，鲍鹏就离开了，他确实不知道这事儿，否则的话就是给他一颗老虎胆，他也不敢回广州啊。琦善游走着步子， 你在广州当了20多年买办，在华商和宜商之间充当掮客，有这事儿吧？ 鲍鹏思路敏捷，老于世故，眼珠子一转，旋即停住了。 卑职的确是买办出身，做过居间说和的营生。这买办嘛，就是替中国商人寻找买家，替外国商人寻找卖家，牵线搭桥。 鲍亚聪是卑职在总督衙门注册的商名，本地商家无人不晓啊。至于上了林大人的海捕文书，卑职可还是头一次听说。 琦善凝视着鲍鹏，你没为走私鸦片从中撮合吗？ 鲍鹏撒谎从来不脸红，微微一笑，矢口否认。 哎，这种既坏良心又违禁例的事，卑职从不染指啊。他镇静的如同寺庙里的罗汉，话说的滴水不漏。听了钱江的揭发之后，齐善调阅了卷宗。鲍鹏于道光十二年花200两银子捐买了从九品官衔，在总督衙署注册过商名和官名，上过林则徐的海捕文书。若是换作平时，齐善会继续追查。但鲍鹏是脱魂部保荐的呀，从山东一路到广州，齐善对他的印象还不错。因为鲍鹏这个人头脑清晰，办事乖巧，是个得心应手的人。此外，鲍鹏还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优点。齐善位高权重，所到之处前呼后拥，人人卑躬屈膝，奴颜闭塞，很少有跟他讲实话的，连官场同僚呢也是人心隔肚皮，致使齐善有一种高悬于雾霭之中的寂寞感。鲍鹏商人秉性，说话办事很务实，虚头巴脑的东西少，眼下一物如此艰巨，正是用人之际，临时换人既务实又务事。齐善说，这过去的事儿，本爵阁不堂不计较，只要你把差事办好，即使以前有小疵小瑕，也可将功抵罪。鲍鹏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扎。鲍鹏走后，齐善回到卧室，躺在床上，他辗转反侧，思索良久，才坐起身来，给义律写了复函，告诉他，约期面商必须以大姑会谈的条件为基础，不得额外索求，否则免谈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齐善接到关天培的禀报，英国兵船聚集在伶仃洋上，很可能是为广州会谈壮声威的。齐善意识到英夷贪欲无度，机密之策有可能会落空，如果应对不当的话，边信在所难免啊。道光谕令他上不可失国体，下不可开边信。此时他隐隐察觉到道光的谕令是一对反锁扣，打开一扣必然锁住另一扣，无法两全。为了防止边信，齐善决定亲自到虎门视察战备情况。在关天培的陪同之下，齐善视察了靖远、威远、镇远、横挡山炮台和拦江排练，然后又乘船去了沙角山。齐善视察的时候，拦江排练久浸于水中，锈迹斑斑，其中一段锈蚀得很厉害，手排变兵转动棕缆露炉的时候，那排练竟然断了。齐善对排练的效果深表怀疑，关天培也为此大丢颜面，十分的懊丧。三江协副将陈连生听说齐善要来视察，立即到小码头迎候。陈连生已经66岁了，但是不显老，步履依旧矫健，身手依然灵活，棕黑色的胡须不掺杂色，猛一看也就50多岁吧。一个中年军官率领120名藤牌手在小码头列队迎候，藤牌手们头戴虎纹帽，身穿虎纹衣，雄赳赳气昂昂，排钉似的站成两列，颇有一副百战雄师的模样。关天培和陈连生陪同齐善从队列前走过的时候，一个军官发出口令， 立正，敬礼。 全体藤牌兵唰的一声从皮鞘里抽出明晃晃的钢刀，拖在右肩上，所有人的面孔庄严肃穆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就像从一个模子里翻刻出来似的。齐善检阅过不少督标、府标和河标，很少见到如此齐整的队伍，他满意地打量着带队军官。 那个人40多岁，面色微黑，青腮帮子，粗黑的眉毛下目光炯炯，身穿五品绣熊补服，大帽子上缀着一颗亮闪闪的水晶顶带。岐山问道， 你叫什么名字呀？ 回禀爵阁大人，标下姓陈，名长鹏。 可有功名啊？ 有，标下是道光6年的武举。 关天培说， 齐爵阁，他是陈连生的儿子，从小在兵营里长大，耳濡目染的全是金戈铁马刀枪火炮啊。他7岁练武，14岁从军，24岁考取武举，与他爹同在军营中效力，去年晋升为守备的。 好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有你们父子带兵守卫国门，皇上才能睡安生觉啊。 谢爵阁不堂大人夸奖。 齐善走到一个兵丁前，那个兵丁昂首挺胸，目不斜视，雕塑似的跟那儿一动不动。齐善问道， 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是哪里人？ 这兵丁嗓门也大， 回大人话，标下叫李长金，番禺人。 要是应一动武，你们能打败敌人吗？ 能。 李长金的声音十分响亮。岐山问道， 哦，说说看，告诉本爵阁不堂，你如何能打败英军呢？ 那兵丁站得笔挺，像背诵操典似的答道， 你一是海上骄恶，我军应扬长避短，不在海上与他们争胜负，但是你一不善陆战，他们浑身裹束，腿脚僵直，一旦扑倒不能爬起，他们要是胆敢登陆，我军就将他们坚决歼灭。 陈连生从旁解释道， 齐爵阁，3个多月前赵庆协和钱山营在关闸与英夷打了一仗，英军出动了7-8条兵船，狂轰滥炸莲花境，还派大股疑兵登陆，我军将士奋力反击，仅用半个时辰就把英军扫数赶回大海。 蒋立昂和多隆武为了减轻罪责，不惜捏造了这么一个谎言，不仅夸大了英军的数量，还把英军主动撤离说成是收复失地。林则徐和关天培明知情势不服，但大敌当前，士气可鼓不可泄呀。他们索性将错就错，借机宣讲英军不善陆战，竟使这种谬论一传十，十传百的就这么给扩散开了。但是齐善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被蒙蔽的，在大沽会谈期间，他是亲眼看见英军士兵腿脚利索，动作齐整，绝对没有什么一扑倒地不能复起的迹象。但是齐善也没有就此多说什么。检阅完后，齐善沿着山道朝沙角山顶走去，陈连生一边走一边介绍防御工事。 爵阁，沙角炮台分为沙角山炮台和临海炮台两部分，沙角山炮台长40丈，台基垛口炮洞全用花岗岩砌成，有9个炮洞，每个炮洞安放1位大铁炮，重量从4000斤到6000斤不等，4000斤炮射程1里，6000斤炮射程1里半。临海炮台是露天炮台，配备了19位1000至2000斤不等的小炮。 齐善沿着巷道进了炮洞，看见炮口塞着防水木塞，大炮旁边整整齐齐码放着木箱，木箱内放着乌黑滚圆的炮弹。从炮洞朝外看，两座炮台间有4条纵横交错的巷道和堑壕，每隔20丈有一个藏兵洞，堑壕的石墙上有射击孔，射击孔后面架着台枪，那是为了阻击敌人登陆而设计的。 夯到外面的山崖、海滩和草丛间，散布着梅花坑和铁蒺藜，有些地方插着身着皓衣的稻草人。打远处一看，两座炮台旗枪林立，铁壁森严，仿佛住有数千人马，可实际兵力呢，不足1200。岐山问道：“ 这沙角山炮台与对岸的大角炮台是何时建的？” 关天培说：“回阙阁乃是嘉庆元年所建，由于两台相隔7.5里，海防大炮封锁不住水面，只能用作信台。成平时期，沙角炮台安放8位炮，驻兵30人，大角炮台安放10位炮，驻兵50人。虎门硝烟之后，两座炮台成了御敌前沿，为了防止英夷登陆，我把三江斜吊在这儿，挖堑壕筑工事，增设了炮位。” 岐善出了巷道，朝瞭望台走去。瞭望台是用原木搭建的木台，3丈高，建在沙角山的最高处。岐善攀梯而上，关天培和陈连生跟在后面。当值守兵递给岐善一架千里眼，岐善举起千里眼扫视海面。沙角和大角间距很宽，乃是珠江与伶仃洋的分界处。船舶从这里进入珠江，就像进入一个牛鼻子孔道，越走越窄，故而人们把这片水域叫川鼻洋。沙角炮台北面是燕尘湾，湾里泊着13条清军战船，他们是水师营的全部家当了。英国舰队封锁海口之后，广东水师不敢出洋巡哨，被迫收帆下定，静静地泊在港湾内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，海面上一碧如洗，7里远的龙穴岛清晰可见，伶仃洋散泊着几10条外国商船，英国的米字旗、美国的星条旗、法国的三色旗和西班牙的红黄双柱旗花里胡哨交错纵横。义律预言恢复通商指日可待，澳门的新闻纸把他的话传到了4面8方，各国商人闻风而动，纷纷驾驶船舶来到伶仃洋。成群的黑蝠鸥、信天翁、军舰鸟和白尾海雕绕船翱翔，不时连起翅膀，箭一样俯冲而下，追逐着船上抛出的残羹剩饭。岐善指着伶仃洋问道：“ 这南面怎么有这么多外国商船呢？” 关天培对珠江口的情况了如指掌：“ 觉哥，各国遗商住在澳门，他们耳目灵通，皇上允准恢复通商的消息，前脚传到广州，后脚就能传到他们耳中啊。 哎，可惜啊，义律贪求过多，否则恢复通商条约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我听说10几天前英夷派船投递照会，船上挂着白旗，被你们开炮打跑了，可有这事啊？” 听岐善这么一问，陈连生这脸色可有点窘。 回爵哥，有。是守台变兵，喜事贪功，下官已经处分过了。 现在是关键时刻呀，英中两军相安无事，全在等待商办的结果，你们千万不要擦枪走火。 把小误会闹成大冲突可就不好了啊。关天培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他担心地问道，觉哥，会不会谈崩呢？本觉阁不堂，此行可是实心求和，应宜有无厌之求，本觉阁当有不虞之备。官军们，你在虎门经营多年，万一信端再起，你可能守得住虎门呢？ 关天培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，他不敢吹牛皮说硬话。 齐觉哥，我说句实心话，8年前英将马踏伦率领2条兵船闯入虎门，直抵广州城下，当时虎门有6座炮台，200多位大炮，我接任之后增建了3座炮台，是按照3条外国兵船闯关而筹划的。要是英仪只来3条兵船，我关某人就是豁出性命也要把他们挡在国门之外。可眼下这伶仃洋上泊着10几条英国兵船呢、啊。我军可是气不如人呢、啊。 关天培讲了软话，可却是实话。 边信一开，虎门首当其冲啊。只要英仪打不进虎门，任凭他们在海上闹翻了天，我大清也能沉住气。可反之，要是虎门有个闪失，后果就不可逆料了。不仅广东人心大振，朝廷也会万分惊愕。 关天培没有说话，齐善扶着木梯，满心忧虑地下了瞭望台。关天培跟在他后面，陈连生父子把他们二人送到船上。齐善踏上颤悠悠的船板，向陈连生父子拱手道别。 陈协台， 觉哥， 沙角是虎门9台的1台啊。严肃纪律，整军备战，乃是当前的紧要之事。英仪若是胆敢进犯，不得示弱。本觉阁拜托了。 是。 小船扬帆行驶，滔滔江水经过川鼻湾流入大海。齐善坐在舱中默默无语，出神地凝视着水花，思忖着如何向道光奏报最新情况。议律的14条要求大大超出预期，只要把他们奏报给朝廷，道光很可能勃然大怒，改府为剿。但是广东水师和英仪对战并无胜算呢，一旦战败，齐善可就难辞其咎了。 齐觉哥，您这是在想什么呢？ 关天培把齐善从沉思中拽了出来。齐善打了一个寒颤。 啊，本觉阁是在想，林则徐和那个兵丁都说疑兵浑身裹束，一扑倒地不能复起。官军们，你可信呐？ 齐觉阁，我们要是告诉便兵们，疑兵既擅水战又擅陆战，这军心可就无法拾掇了。 齐善恍然大悟，为了保持高昂的士气，关天培把敌弱我强的观念灌药似的灌给下属，迷惘了军官，灌醉了兵丁，可效果却十分可疑啊。两军一旦交手，清军会不会突然坍塌，一败如洗呢？齐善盯着关天培的眼睛，官军们，要是会谈破裂，英仪动武，你能守得住虎门吗？这可是齐善第二次追问，容不得丝毫含糊。一丝不安